声大地震，噼里啪啦啪啦啪，爆竹一声大地震，噼里啪啦啪啦啪。 春风阵阵，春风阵阵，恭喜新春迎财神。 出来，